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英语万花筒，各国文化、世界奇观、风土民情、地道广播剧。 Your kaleidoscope to the world， 壮阔东方潮，